说过傲而孤立，他带着我的心穿越了戈壁，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，多年以前丢失在遥远的伊犁。来自伊犁，你可曾看见过傲尔古里，她美丽的眼睛是否还多情，可曾听见萨塔尔忧伤的声音，可曾听见过萨塔尔忧伤的声音。 Yeah.